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啦。 150遇上170，当女仔遇上男仔，当三点去到五点，最正的两性话题为你呈现。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奔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白啊？ 在这几年，全希望已全好好的锻炼，岁月流身边，开始得忘心恋。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顺境定逆境，只要有信念，冇嘢系唔得噶。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独特。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港台电视30日。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一早已经被公认为咧系唱得之人啊吓，女歌手 Bebe Rexha， 今次加埋咧就系 ITZY 嘅成员啊，占第三位 Break My Heart Myself。 Hello， my name is Stevie， actually I'm lying， it's really Bebe， it's a mess， they make me really sleepy， clown up in my brain， yeah she numbs the feeling。My doctor upped my dosage. My mom felt bad, so she sent me roses. Without it, I feel really hopeless. And 5.7 of Americans know it. Whoa. 自足啊，一条龙服务自己咧，即系整碎埋自己嘅心啊！吓，呢个礼拜上升到去季军宝座 ，Bebe Rexha Break My Heart Mysel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月二十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系啦，我见到你有少少迟疑，不过你都记得今日星期几，证明你今日系有啲精神嘅， 清醒嘅，今日清醒翻啲啦。咁我哋预告下，今日我哋六点钟啊，骚动音乐访问嘅嘉宾将会有 Triple G 嘅， 冇错，带嚟佢嘅新作品《岸》啦。咁啊，佢嘅声音就好有佢嘅个人特色嘅，所以咧一阵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嘅分享，即系佢嘅创作一啲历程啦。同埋即係佢對音樂嘅一啲睇法啦，咁樣樣。至於咧，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天氣啊，真係不似預期嘅。本身話凍噶嘛， 而家廿六度， 早兩晚凍到唔知17、18度，今日去翻廿六度。 就唔係啊，佢係日温日夜温差大 啊， 即係早兩日都係日頭咧24，跟住你一個冷不防啊， 係就變凍啦。 望下先，望下今 晚。所以我都俾佢跣咗。咁啊，今日咧著到好厚咁翻嚟，而家有啲厚。 你嘅反應有啲遲鈍啦，因為係 咪？係啦，咁啊，所以證明睇呢個天氣報告係非常之重要嘅。 我睇呢個天文台嘅應用程式啦，講今日嘅天氣預報咧，佢寫21至25度，即係冇一字頭咯。 其實呢啲嘢新聞報道有得聽， 係嘛？ 一齐答复我嚟听新闻报道，好冇？但系咧，即系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呢个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啦。因为咧，发现去到临近年尾咧，嗱，我哋呢个行业就未必同嗰个月份有关系嘅，但系有啲朋友咧，例如可能佢哋系做会计嘅，或者可能做其他唔同嘅工种咧，佢哋总会有所谓嘅旺季同淡季啊嘛，即系旅游业都会有旺季淡季咁样啦。咁一去到呢啲月份咧，有时有啲朋友就系失踪咗啊，即系因为佢哋成日都好似有啲处理唔晒嘅工作咁样，咁啊想话约佢哋可能做一下啲健康嘅嘢啊，例如系打下羽毛球 啊，跑下步啊。是好难的，所以 见不到人的。 是啦，咁所以今日呢我觉得是要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呢个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由波盛去讲是特别有说服力。作为一个咁有工作效率嘅波盛，一日处理緊万千上落嘅工作量。你是我想讲一样嘢，就是因为而家呢其实返工呢是有好多嘢嘅引诱啊。即係例如打個譬如就係而家例如嗌外賣係好方便啦，咁間唔中 咧，我以為你會係嗰個係咩？原來外賣嚟 嘅，係你以為係咩啊？ 我唔知啊， 你講你一陣先講，你以為有啲即係，但係咧會冷不防就係有時啲同事咧，即係會問下你食咗嘢未啊，肚唔肚餓啊，啱唔啱學啊？咁個人又會衰嘅，即係會心軟就係、是，哎呀，好似又係應該要對自己好啲、啊，咁多工作喺身嘅時候，咁又會忍唔住嗌下啲小食啊，嗌下啲嘢飲啊，跟住又會浪費咗人生嘅可能30分鐘至40分鐘咁樣啦。哎呀，而家翻工成日講呢啲好似唔係好正確， 浪費人生30至40分鐘。 咁但系即系变相有嗰样嘢，就系你变相你又要迟咗去收工去完成你嘅工作啦。总会有好多呢啲人有时可能啲朋友好衰噶嘛，好中意佢自己得闲咧，就喺嗰啲 group 嗰度咧 send 啲 link 出嚟，话哇呢条片好好睇啊，呢个笑话好好笑啊，大佬啊，翻工时间你唔好俾咁多引诱我真系唔得噶。 所以点解要分两部电话咧？一部是做嘢电话、 哦、你是真的有 分的？我没有的、哦、我没有的，所以我咪好，但在我自己的角度呢，那些未必是叫引诱的、嗯、即我又比较少，或者我通常都会 mute 咗嗰啲 group 嘅。 哦，即系朋友，即系倾闲偈嗰啲。 系，或者做嘢时间就比较少嘅，通常夜晚咧就会蒲头啦。 系。 咁但系我觉得系都有啲嘢会影响咗专注力嘅，就系因为当你嗰啲工作嘅信息咧系所有嘢都会突然之间出现噶嘛。 系。 你当你同步，假如你处理紧三个 project 咁啦。 嗯， 咁你每一個 project 都會喺一啲叫下晝啊、黃昏啊呢啲工作嘅時間，大家都有啲 update， 有啲嘢 send 出嚟咁啦。咁所以你當你處理緊 project A 嘅時候咧，可能 project B 同埋 C 有啲嘢彈出嚟。 係。 咁你嗰一刻 個 project B 嘅 notification 彈出嚟就諗啦，好啦，我而家可能 project A 我打緊一啲嘢，我繼續做埋呢個先，定係我睇咗 B 有啲咩 update 先啦咁樣。即係最簡單嘅例子，譬如喺我哋嘅狀況，我打緊今日騷動音樂要出嗰個 post， 咁要即係 record 翻個訪問啦，打翻一啲嘢啦咁。打得下突然之間可能係可能你 send 個 message 嚟問幾時幾時得唔得閒做訪問？咁我就諗啦，我打埋呢個 post 先啦，定抑或係我覆咗你先咧？咁但係好啦，我選擇覆咗你先嘅話咧。我可能覆完你，跟住後續一啲嘢，blah blah blah， 要處理嗰個約訪問咧，就唔記得咗自己係其實出緊個 post 喎。 係、啊。 咁假如你出緊個 post 嘅時候，出完之後，你知係 Instagram 㗎啦。咁、你出完之後，咁可能你撳下啊，睇多少少嘢先，留多一兩分鐘。你再離開咗個社交平台，跳去第二個 app， 可能你忘記咗五分鐘前阿斌 send 過一個約訪問嘅 message 俾我。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專注力會不斷，因為所有嘢喺曬一部電話度 分散咗， 就會不斷跳咯。 我每一日咧，你講完之後，我好有共鳴啊，因為我每一日就係花咗好多時間去諗我應該做咗邊樣嘢先。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好無謂噶嘛，你係冇生產力噶嘛，你去諗自己應該做邊一個工作先呢件係一件好冇生產力嘅事情啦。但係唔知點解喺面對工作嘅時候，我諗除咗我之外，有好多人都係。即係佢又會用一啲時間去 mark 低自己有啲咩嘢未做啦，跟住然後佢會幫呢一啲未做嘅嘢去排嗰個先後次序啦。跟住最後你會發現，可能咁樣就已經嘥咗你三四個字嘅時間，跟住你就會唔記得自己又要做咗啲乜嘢，或者做緊啲乜嘢啦。 因為咧， 好難。 但我覺得你啱啱講嗰樣嘢唔係冇解決方法嘅，即係我自己有自己嘅一套處理方法。即係譬如首先 step one。就是你有好多嘅工作處理，我以前翻 office 嘅時候都係噶，嗰啲工作處理係譬如我喺個電腦前面做緊嘢啦，跟住有同事行埋嚟，哇你幫我一間印啲嘢咁樣，咁咪放咗喺台面，跟住隔一陣間可能 team leader 行埋嚟就，喂一間晏晝幾多點鐘你幫我揾個 file 啦，或者我而家要張圖啊，你幫我喺個 drive 度攞出嚟咁諸如此類啦。咁突然之間你就會多咗幾樣嘢一個支節啦，好似你打機你行緊主線，突然之間有啲委託有 冇？支線我應唔應該做咗個支線先咧？ 定係繼續行條主線咧？咁咧？咁大啲嘢擺喺度，如果你唔記得咗，你唔似打機，你有個 checklist 啊嘛。 係啊。 咁所以 checklist 呢一樣嘢好重要啦。我嗰陣時就因為試過初頭翻工有太多呢啲突如其來嘅委託任務啊，即係件事好似好好聽啲，好多委託任務、支線任務。於是乎我就真係攞咗本簿咧，或者咪帽子擺喺台面。然之後每一個人行埋嚟，我話你等一陣。攞本簿，攞支筆出嚟，你講，跟住我會寫低佢咯。 其實你呢一個動作係唔係俾自己記得？你係純粹話俾行埋嚟嗰陣聽，我已經好多嘢做緊啦。 唔 係， 唔好 你好意思仲叫我做更多嘅嘢，我又要再寫啦。 千祈唔好咁講。 我唔係，但我覺得有用。 呢啲招係有用嘅，但係因為 both 有用啦，做樣又好，定係實際上都有啦。因為真係會唔記得嘅。咁、再加上我個人咧，好中意咧嗰啲畫個 to do list 嗰種爽。 是我都記得你是在電話度，你會剔格仔噶嘛？ 係啊， 完成一件事就剔一剔噶。 可以拆好細，咁你就可以好多嘢畫畫畫。咁我幾中意嗰種解任務，可能由細到大打機，我哋慣咗嗰種啦。雖然冇獎勵領取啦，完成咗之後 冇升到叻， 冇升到叻，冇石收到可以俾你抽蛋嘅咁。咁但係呢個方法，我覺得延續到而家特別我哋做嘅嘢太多審散啦，即係可能會有幾個嘅單位約訪問，仲要計節目嘅。嘢同埋自己嘅嘢嘅时候，我就会啲嘢 mark 落去一个叫 to do list 咯。咁我以前咧就系一冧全部摆晒喺 to do list 一版过，跟住咧就会长期，你都有见过啊，长期压样嘢喺度噶嘛。有啲中长期嘅，其实佢长期压咗喺度，即系例如你要备份自己个 hard disk 咁样。咁呢啲你唔会即时做，但 你永远都摆咗喺度， 佢就永远都喺度。咁但系佢又唔会即刻嘅。咁啊，久而久之你习惯咗，其实你每次开个 to do list， 你都会自然忽略咗嗰个 item 啦。咁我最近就整理咗自己个 to do list， 就会分翻啦。OK， 电台 to do list 嘅有一版 ，OK， 跟住其他工作嘅 to do list 有一版 ，OK， 生活 to do list 有一版， 然后即系买厕纸咁样。 生活 to do list， 即系例如要我執緊屋企嗰個房，咁我啲襪我想搵啲兜裝返好佢嘅，咁、或者我要買一啲叫做嗰啲拖板嘅收納，咁呢啲會提自己，因為你又未必可以特登，我今日諗到我今晚收工可以去買，可能你星期六日先㗎嘛，但好得意就係當你星期六日得閒嘅時候，你諗下今日咩做呢？ 又好似冇嘢 搞喎、 啊。 咁呢啲時候就要攞嗰個生活 to do 啲出嚟，睇下有啲咩可以今日去解決嘅。 明 咁樣分，咁係啊，有啲咩要買啊，又係咁樣拆開佢咯。 我覺得咧，其實你嗰個生活 to do list 咧，我唔評論你工作嗰個 to do list 先啦，因為好長啦。跟住然後你生活個 to do list 咧，我覺得有一個解決方法嘅。 咩啊？ 我覺得你係時候揾個人幫輕下你啦。 咩啊？ 即係你都應該揾啲身邊人去幫你解決多啲你生活上嗰啲物啊，擺喺邊個兜啊，同埋有邊一籃衫未洗要晾啊嗰啲咧，你係時候揾身邊人去幫你解決啲咁啲問題啦。 所以咁好彩，我同屋企人住咧，有啲家務上嘅嘢咧已經唔使加落去噶。如果唔係你要仲要加埋買餸啊、買洗衣粉。 係啊， 即係如果我 好煩啊， 即係我呢度，譬如我生活 to do 啲有啲咩咧，即係例如我可能要 check 銀行户口嘅嘢，跟比較多財嗰啲叫乜 finance 嘅嘢啦，因為咁 財務上嘅， 即係譬如銀行開户口啊，或者可能要睇下啲定期存款啊，或者要睇下啲股票啊，即係我會 mark 咗呢啲喺度，同埋hard disk 嘅處理啊，跟住要執下某啲櫃，即係我嗰度係呢啲嘢咯比較多。 我想講咧，我自從搬咗出嚟住之後咧，我生活 to do list 咧有兩樣嘢係經常唔記得做，但係好嚴重嘅。第一樣嘢係唔記得攞垃圾袋，第二樣嘢係唔記得交管理費，因為兩樣嘢都要喺屋企樓下管理处度做，但每一日都系滚水六脚咁样出门口翻工咧，系从来都唔会记得完成呢两样嘢啦。跟住我试过喺屋企用到啲垃圾袋冇晒，跟住然后我俾人闹话做乜仲唔攞垃圾袋啊咁样啦。跟住我先学你咁样，永远咧就喺嗰、那个电话个桌面度，我直头摆喺桌面啊，一开个 mon 出嚟就见到攞垃圾袋同埋交管理费咁样。 冇噶，但系咧呢啲嘢你要定时定候咧转下位啊，即系去翻头先嗰个状况就系、是。你習慣咗 ，OK， 你知道啦，開個電話就要攞垃圾袋咧，跟住你有時你想避開佢，久而久之習慣咗咧，你每次開就會自動 skip 咗佢， 係照碌快啲咁樣碌走去扮睇唔到啊嘛， 即係你轉下執下啲位咁嘅，因為呢啲叫提升工作，呢個都唔嚴格嚟講，係為咗提升工作效率而做嘅前期工作嚟咧，我覺得係，因為身邊朋友就係頭先我咪後都講開，即係哇好快手啊，即譬如做音樂嘅 friend， 哦你一晚你俾咗啲嘢佢，可能佢第二朝瞓醒搞掂曬，佢已經 send 到嘢出嚟啦，好好。系啦，即系佢嗰个行动力极高啊！你俾佢嗱嗱声处理完就唔拖啦，因为佢要处理第二个 project 或者第二首歌啦，咁样特别。做音樂嗰啲嘢係啦，我成日都問啲 artist， 佢哋有一個自己嘅音樂庫啦，譬如好多啲聲啊。其實你點樣執整嗰啲聲都好緊要㗎。 呢啲就係前期嘅重要性咯。 係啊，即係好似你翻 office 咁樣，你個 filing 嗰個 system 咯，你啲 folder 我完咗一個 project， 你張台亂唔亂？ 係啦，點樣 archive 嗰啲嘢啊？你嘅桌面會唔會成扎 file？ 嗱，我就系你讲呢一种咯。 我知道，我早两日又上去揾 file， 我都揾咗一揾。 你见到我台面有几咁凌乱，你就明噶啦。 我明啦。所以当你日常生活啲工作啊，呢啲咁多嘢做嘅时候咧，有啲好鸡毛蒜皮嘅，有时你真系，唉，算啦，唔好烦啦，我唔想谂啊，你决定啦，求其啦咁。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 sure。为何崩溃的必须告辞？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感意。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浅中意，浓淡的温度，无论下线，除

啲人覺得傷殘人士都係好似唔完美咁樣啦。有啲人咧做藝術創作咧，有時覺得自己整得唔靚啦。改不完美工作室呢個名幾好啦，就係喺唔完美裏邊見到完美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了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觉得后生仔有咩特质咧系重要嘅？ 捱得咯，以前啲前辈同我咁讲，我都唔信嘅。不过到咗近年，我先明白，系捱得真系好紧要嘅。 每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 咁啊，当然啦，如果揾到个人陪你一起去挨，咁啊，更加之开心，更加之好啦。听过有苏丽珊《年轻的时候婆》，咁啊，但系亦都要知道自己为咗啲咩嘢而挨落去咧。我谂一个目标，一个梦想，绝对系个答案。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谁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先知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全赠送 深圳啦，啱听过嘅呢一班年轻人，全部都系头先所讲咁样，系一班好有梦想、好有憧憬嘅年轻人。你会发现同佢哋去相处嘅时候，讲嘢一啲都唔拖泥带水，好爽快嘅。听过有啊，麦周卓颖。 在双花太难用脑。 双鱼座。 用手机去无聊的追捕，并无期待，没有梦。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却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冲。 全狂想，自己闯出新的气象、哦。一天到晚太闷了，刺激里过活也是一种格调，或者需要无聊命去冲，需要某种必要。未转至梦向前，渐入世界才发现，还未到的，还未会知，珍惜每场历险。盼望我能记起，太累那刻呼一口气，有乐有喜，你成大器，请为我打气。翻身到世界完了，至今个岁月耗掉身心老。命中需要期盼着更多，需要某种呼应，没法停就向前，沿路去渴求意义，在惊险旅途昂然冒险，紧张过程无从预知，风点起来全力地冲刺，我何妨一试。 带来有希同唔过一支苏打水，大水很多时候是因为年少啊嘛，觉得冇乜所谓啦，蚀就蚀俾人啦。 你话我很牛，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下昼 把心一横。 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 去咗先算啦。 谁都知一切要自愿，哪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到世界最暖。梦中的那我近，但相隔这么远。城太大，人怕乱，原来更乱。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亲？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滞乱？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黎展峰 To Go。 就快面透，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关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挑选每个宇宙 ，upgrade 吸吸尘，厨师煮闻，闻声以神，挑选越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哥哥。 去看不定那是可否，便为请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沙海为城，南极问问不到，再脑多两脑，我要自自很酷，我要意志很酷，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胆超人住底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哥哥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机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提起精神，重新出发。一生人，无非心恨，随心考量。我有我答案勉励。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停一秒钟好吗？停一秒钟好吗？ Hey bro， 知道我想得太多，你是要做阿哥，打来真金句话得一句更多，为我身上士气，拍住相机，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 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就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夜阿妈紧系女人，上房饮受会呕。行行 no one to be blamed， 夜夜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啊。如悲伤公式得如流云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么？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目前最大的影音分享网站计划推出一项新服务，就是整合其他串流影音平台做宣传。当用户在网站见到预告片段，又想看全套戏又或者影集的话，就可以按个掣订购串流服务，即时欣赏这一出戏。不知道到时的效果如何呢？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冯健威支配知识会社。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是怎样的呢？ 现在中朝人民已经赢得这场胜利了，我们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无论顺境定逆境，只要有信念，冇嘢系唔得噶。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独特。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今日呢位嘉宾的音乐风格非常之独特啊！ 佢把声一听就知系佢啦，同埋听得我好舒服咯，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Triple G 几支笔？ 哇！今次佢实百战百胜啊！我哋骚动音乐啊！呢位朋友，我哋就播佢歌播得多，但系我哋见真人就第一次啦。有 Triple G 嘅，你好啊 ！Hello，Hello，Hello，Triple G，Hello。 咁我哋送俾你呢一句啊 ，Triple G 几支笔啊， 相当好， 系嘛 ？O 唔 OK 啊？满唔满意啊？ 满意。 本身你好似唔系用呢个喎， 本身系Triple G 点解咁啊？想知点解会系呢个名咁样？ 知点解？ 但系后屘已经发现咗，我原来有解释过嘅，咁所以就费事重。重複啦，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用翻呢一個即係知己知彼咁樣，咁希望你中意呢個禮物啦， 多謝。 咁因為即係呢句説話，大家都會聽緊都知道，咁我覺得喺我諗做音樂藝術啊創作呢一啲嘢，我覺得呢四個字好似都幾重要啊，即係你要知道，譬如假設你玩嘅 hip hop 咁樣，你都要知道人哋玩嘅啲乜嘢，自己有咩特色，跟住你先揾到自己條路。我諗係咪呢樣嘢一路玩咁多年，你都係做即係揾緊嘅咧，真係。 我谂揾紧，其实系揾紧自己啊！我觉得创作系，即系从来我谂我自己创作嗰个理念啊，都系抒发自己。如果你 get 到我嗰样嘢，咁我就好似，我都可以帮到人，或者我自己 透過自己情緒可以安撫到人，就係我想做嘅嘢。其實一路嚟都係。 我見一啲中意聽你嘅作品嘅朋友都會講就哦，成長啊呢一樣嘢就好 relate 到咁。咁所以咪其實可能真係你自己都 feel 到就是，我想講嘅嘢就係我經歷緊嘅成長啦，就係。 係啊，因為我諗我到其實到而家都係。深夜嗰阵都会谂紧自己关于青春或者成长啊，而家有多谂多少少将来嘅嘢啦， 系谂结婚啊，系咪要 开始谂可能人生下一个 stage 下一个 step 啊，即系可能事业上啊，或者即系如何照顾自己屋企人啊，咁开始都要涉猎呢啲话题啦。咁然后好多其实身边啲 friend 咧开始可能佢哋係比較正常啊條路，即係可能係朝九晚五啊office 工啊，跟住開始有另外一啲發展啊，即係已經可能係買咗樓啊，跟住然之後 even 係結咗婚啊，咁跟住佢就會都會問我話，點解你都仲唱緊青春啊，唱緊成長呢啲話題咧咁樣？咁其實我自己有翻屋企諗過，但係我嘅答案就係、是、如果我十年嚟啊，或者我做咁多年嚟，我都系写紧青春，写紧成长。其实可能我系 sell 紧一种倔强啊。我都仲系写紧，我而家都仲系写紧呢样嘢。但系 I made it， 所以我系我 proud of 自己呢条路嘅。 系一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就系喺创作当中，尤其写呢一个嘅命题咧，即系尤其 Triple G 头先讲系希望可以疗愈到人哋啦，可以同人哋一齐成长啦咁样。但系拣咗 hip hop 呢一个genre 去做呢一个嘅方向，有冇话最初点解会系用 hip hop？ 但系你嗰种 hip hop 又系带少少 jazz 啊，有少少 blues 嘅。元素喺當中，又同我哋平時聽到嗰種好硬邦邦、好倔強嗰一種嘅hip hop 又會有少少唔同。 一開頭我其實係聽 LMF 嘅，然後就即係直來直往硬漢子啲嘅形象啦，嗰、那個曲風。咁然之後就聽到台灣，聽到蛋寶，跟住就覺得都可以咁樣玩。之餘就其實慢慢發覺 rap 啊 hip hop 其實係一種媒介啫，其實你可以透過文字嘅，即係或者可以唔一定要 rap 嘅，可能可以寫嘢或者拍片都可以抒發到自己。咁我就揀咗一條我認為最 balance 到自己，我又鍾意文字但又鍾意講嘢，所以就揀咗 hip hop 啦。 咁你鍾意嘅時候去真係投身去玩呢？早期因為講緊好耐，即係可能六七年前你已經開始玩緊，會有作品推出啦。咁嗰陣時係都係即係身邊都有啲朋友已經玩緊，跟住我一齊啊，定話我冇㗎，真係自己去研究嗰件事係點樣囉咁。 我諗頭兩年會喺文化中心啊，嗰、那個年代仲好， 係咪跳街舞 興啊？跳街舞嗰度就係、是， 好想去啊！想去 邊位啊？ 當年我好想學街舞，啲人話去嗰度啦，跟住我驚啊，我驚去到 你驚咩人恰啊？ 我唔識噶嘛，渣啊嘛，啲人睇面喺我唔起，我肯你啊嚟學啊，咁所以我冇去過，但我知道呢個地方係好正嘅， 冇捉緊到嗰個階段啊，嗰、那個時間 係啊， 你冇成長啊，所以 有嘅，跟然後就喺嗰度會有rap 嘅 cipher， 咁就開始。其實一開頭係好慚愧地，其實我自己係 freestyle 先 係 OK。 咁因為圍圈咁一班人就freestyle 啦，開始傾偈啦，同埋咁然之後就開始好似踏入咗呢個圈。其實入一個圈都幾奇妙，就係、是。个圈可以话系存在，但又唔存在，即系冇一个特别话建功，我入咗呢个圈咁样。咁但系最屘识咗朋友，然后我谂识咗 Hero，OK，、跟住一开头系，然后就佢都经过佢嘅鼓励啦，咁我就投身咗写歌词嘅， 系咪即系鼓励你就不如有自己嘅作品啦？即系除咗 freestyle 之外，就系佢鼓励嗰样嘢。 同埋如果Cypher 嗰段時間之前，其實我最一開頭其實係 beatbox 嘅。 因為其實講翻起好多 rapper 都係 beatbox， 都有玩 過， 中意啲節奏嘢啊，成啊嗰啲啊嘛。 跟住然後就喺個 Beatbox 直头去到出 show 啊，出 show 后台见到 Hero 啊，跟住 Hero 就话、哎、玩 rap 啦，咁样咁跟住 beat 咩 boss 啊，咁样咁佢就去咗写歌。咁嗰阵其实中意听本地嘢嘅，都系 LMF 啊，咁跟住去到 KZ。跟住就有其他單位咁樣，咁跟住就喺自己可以試下寫啊咁樣。 Hero 頭先講到就係、是，即係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被稱為 hip hop 界嘅詩人啦。咁其實我覺得 Triple G 有一樣嘢都嗰、那個性質會比較好似大家好近就係、是，其實你寫嘅文字都會係比較詩意少少嘅，即係以 hip hop 作品嚟講係個文字會靚啲啦。咁其實會唔會somehow都係 Hero 同你已經有一段時間係大家一齊去？傾過偈，可能係啊，其實大家對 hip hop 嘅一啲睇法啊，對自己寫嘢嘅一啲睇法咁樣去影響到。 傾偈一定會有嘅，我哋有傾過創作上嘅嘢，但係如果更多喺佢身上學習，其實係反而係聽佢啲歌。 OK， 咁、就我自己本身如果吸收養分都係可能係音樂上，或者其實我會係咁。碌電話， 啊、 即係有啲人可能係，哎，我啲隊友啦，之前嘅隊友就會話，我、睇多啲戲，睇多啲書，咁但係我發覺好似其實我自己雖然好似寫啲歌詞係比較偏向文綢綢啲，或者係。书面语少少嘅，但系我谂其实我都系听歌睇歌词咁样吸收嘅。其实我自己 系风格呢样嘢，成日都会讲，即系做音乐啊，可能特别 hip hop 都会成日会听到呢两个字啦。你自己呢风格呢样喺你身上，你自己点睇？即系一种你觉得我需要去寻找嘅，定话其实佢系自然生成啊，定系点样？你觉得？ 我会偏向后者， 系 自然生成。我覺得風格其實是等於是做自己，然後只要你夠誠實咁樣將自己嗰樣嘢可以帶到俾聽眾或者觀眾咧，其實人哋係 get 到嘅。而做到呢步之前，首先要夠認識自己，然後就我知道自己有咩，自己係一個咩人啊，優點缺點啊，咁然之後其實。唔止係一個創作者，我諗即係一個人喺社會上面都係放大，盡量放大自己優點，隱藏自己缺點咁樣。 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是、其實我都想問 Triple G 好耐嘅，未有機會。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會好喜歡，即係尤其放一啲聽眾，就係去定義一啲音樂上嘅風格，或者可能喺 hip hop 製作上嘅風格，即係我哋成日聽 old school 啊、trap 啊、mumble rap 啊。但係 Triple G 俾我感覺就係、是。我好難去用一個好而家現存大家喺媒體上見到嘅字眼、去定義你嘅一啲 hip hop 作品，俾、你自己你會係希望有一個咁嘅定義喺度，定還是其實冇都冇所謂啊？ 其實定義如果係俾一啲比較街外啲或者真係完全唔識我自己嘅人嘅話，係一個幾好嘅。入門，一個幾好可以快啲界定到，其實偏向邊一啲，未必係好精準，但係起碼知道大約係點啦咁樣。咁但係標籤遊戲咧，留翻俾出邊啲人玩啦， 好攰啊！ 咁叫做 yeah， 好攰啊！ 然後就係咯，之前如果同人介紹自己嘅話，都會話我係純粹係一個中意寫歌詞嘅人，因為好似。我有 producer 啦，我有自己 producer， 然后佢会整只 beat 俾我，咁我就自己填音填词上去，但系就开始就变得自己都想涉猎埋音乐嗰 part， 所以嚟紧嘅作品都希望系曲词编监都可以关自己事啊， 系， 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去紧呢个阶段进发啦， 系。因為 Triple G 你嘅歌係我哋會一聽就知道係你嘅作品，無論係嗰、那個，即係無論係頭先講嘅個主題啦，嗰、那個風格、嗰、那個氛圍啦，甚至乎個演繹方法啦，咁特別係我發現而家好多年輕人玩即係 hip hop 香港本地係一件好開心嘅事，亦都會發現大家去玩嘅演繹嘅方法都唔一樣。特別我覺得最特別就係嗰啲譬如可能字嘅演繹嘅。我唱或者说唱的方法不一样、你自己那种的风格上面又是有自己的一套，又会可能跟我们一般听的也都会有不同，但这件事是不是都是突然之间即很自然做下做下突然之间慢慢咦原来我是一种这样的 style 这样的 我諗係有啲 rapper 或者有啲某啲音樂人其實係想做行啲比較全能嘅路線，即係可能我咩曲風我都要做到 carry 到，但係我自己創作，即係無論理念啦或者發展嘅方向都係，反而係唔係做一個好全能咩都識嘅人，咩都 carry 到，咩曲風都 carry 到嘅人，而係你一講到我呢個曲風或者我呢個 topic 嘅話，你會諗起 Triple G 嘅，所以我係覺得可能啲人會覺得可能。Triple G 比較有獨特性，比較特別，咁我當呢個係一個讚美嚟嘅，所以多謝。 而你嗰種好，大家一聽得到就會諗起 Triple G 嘅唱法，其實係基於因為你寫嘅字嘅關係而會選擇咁樣唱，定還是係你點樣去？去獲得咗呢一個唱法嘅技能喺度， 可能啲字嘅字音可能會漏咗少少，係啦，咁嗰種技巧 係啦。有人會形容係慵懶嘅，有人會形容係自愈嘅。咁但係總之就好 Triple G 啦，咁樣講嚇。 有試過，我諗早幾年，我諗 hip hop 未係真係太有多人去研究或者真係。愛好者去聽嘅時候會覺得，誒點解好似有啲位唔啱音啊，或者係點樣？咁其實反而係想一路做嘅嘢都係想少少突破咗廣東話嗰個限制。除咗即係將啲字，如果其實變翻做啲音咧，將啲歌詞變咗做啲音咧，其實係同嗰個應該要同嗰個旋律係要好緊扣到。咁呢個就係、是、我一路研究緊嘅嘢，同埋我之前嘅隊友都係點樣去將廣東話可以玩到另外一個層面咧？譬如好似將香港嘅歌。帶出去國際啦，咁其實啲人係唔識廣東話，咁但係佢會聽得出你嗰條 line melody line 究竟係順唔順意或者係點樣，咁然後反而所以我哋都會比較多台灣同埋外國啲嘅聽眾啊都有，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部分咯，幾個原因咯，係 係咯，即係嗰個音你聽落去，佢都你都知道係聽緊廣東話，但係嗰樣嘢又好唔係我哋平時就咁講緊嘢嘅嗰種，就係、是、你啱啱講嘅嗰種研究， 反而係喺個聽感上。着手咯， 咁我哋因为呢段时间自己都会去了解自己好紧要，即系自己有啲咩强弱嘅位置啦。咁可能去到而家做咗几年音乐嘅你系咪都知道呢个 stage 嘅自己有强嘅系啲乜嘢，或者有啲再要进步嘅系啲咩咁啊？ 会噶，强嘅地方。其实呢个课题其实系 唔会完嘅， 每做一只歌都会谂紧下一只歌应该要点啊。 系， 而系我谂个歌词方面，其实系我自己几擅长或者各个能力方面，我觉得比较突出少少嘅。 系， 然后音乐性啦，音乐性咧嚟紧都会试其他唔同嘅，譬如好似将 hip hop 同比较 band 山少少结合啦。 哦， 咁等阵讲嘅新歌都一定系其中一只啦。 系， 然后比较弱嘅地方，我谂系反而唔系创作上，系 live show 上面。 嗯， 即系如果我唔系用。band 嘅形式咁樣出，我會覺得而家現階段自己都好似會有啲太靜，太唔夠 energy for 一個 live festival 嘅規模嘅 show 啦。如果你係普通 live house， 我覺得都仲 OK 嘅。所以嚟緊、如果比較大 scale 啲嘅 show， 都係諗住有 band 係。系多啲人跟住弹，你自己都会 push up 咗，因为 出嚟型啊，个气势好紧要。 呢个真系好紧要，我成日觉得做任何嘢最紧要自己爽 啫。啱啊， 系啊，人哋中唔中意一件事，因为我做得爽先啦，做得唔爽冇意义啊。 系男仔，你哋明噶嘛？ 明，当然明啊。最紧要自己爽先 咁。系。 青春嘅预言，通通都应验。背向你嘅童年，讲句再见。现实 仲爱你，耳边碎碎念，快乐总喺成长嘅身边流走。到咗抉择嘅关口，前进定留守，喺梦嘅通道游走。每一记耳光喺面带放弃还手，翻开人生嘅章节，向左揭上一页，直到挥手作个道别，对住以前嘅我讲声抱歉。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时间的目录，写好的序，曾经走过的路，成长是句号，几多走过的身影，同一个地方擦身而过，上几多人生的科范，重复的错，命运的交响曲，继续的波，无止境的流浪，眼望前方一个属于自己的岸，青春的预言都应验，当风筝飞过剪线，曾经走过的路，时间的目录写好的序，成长是句号， 呢首我哋今日嘉宾 Triple G 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碎碎念》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33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335宗，多九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093人离世。四间安老院舍共有九名院友同一名员工确诊，3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482间学校呈报665宗个案，涉及567名学生和98名教职员。7间学校的6个班别和3个课外活动小组需停课7日。本港失业情况改善，7月至9月失业率是 3.9%， 较上次跌 0.2 个百分点，有155300人失业，减少大约6600人。就業不足率是 1.8%， 同樣下跌 0.2 個百分點。樓房裝飾、修葺和保養業以及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就業不足率下跌主要是餐飲服務活動業和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市場前景將會取決於本地經濟活動進一步恢復的程度，本地疫情大致穩定和消費券計劃會繼續支持本地需求，但是金融狀況收緊可能會抵消部分正面影響。政府推出為期三年的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首階段申請期今日起至明年11月30日，政府已經預留6億元作為計劃的總承擔額。合資格旅行代理商可就接待的每名參加者獲得鼓勵金，分為基本版和升級版。

外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Triple G 嘅，咁啊有你嘅新派台作品就系岸啦呢一首歌，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翻呢首歌，听完嘅一啲感觉啊，估翻转头你再揭晓啱唔啱嘅。 系，咁我估先啦。咁啊，头先都上一个部分都讲咗少少噶啦，就系、是、关于乐器嘅部分，因为我觉得今次岸咧 Triple G 呢一首新嘅作品，俾多一个好大嘅惊喜，就系、是、以往嘅大部分嘅作品都系好用一啲 beat 嘅底去做嘅，咁但系我觉得今次系特别，就系、是、特别在，因为个编曲好唔同，今次系所有嘢都系有会有 strings 啦，会有吉他啦，会有琴嘅关系，所以佢必先系要首先谂咗个编曲到底自己个画面系点样，然后先调翻转开始着手做词嘅部分。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其中喺透过岸做咗一个好大嘅创作上嘅改变。 咁我估埋你再揭喎。 下一个， 好，我估呢一个咧就系、是、深入某一个位嘅，因为我几中意一个位咧就系、是。嗰一段歌詞類似係講，即係不斷喺度兜轉啊，一個圈一個圈。而我想估就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似一個 loop， 不斷喺度尋找各樣嘢啦。所以個琴喺個後面咧，我好聽到，好中意睇，不斷喺度，即係嗰個音不斷 loop 緊 loop 緊 loop 緊。因為其他部分咧，個琴咧個可能個 mixing 嘅處理未必將佢擺得咁前，係其他樂器去做 lead 嘅。但係嗰 part 好明顯，所以我估個諗法係咁樣，即係要營造嗰種兜圈兜圈兜圈兜圈嘅。系啦，呢、這个我想估嘅，好啦，交俾你揭啦。 你们懂哦， 好彩啫，好彩答啱啫，有啲大压力啊， 大压力啊， 系大压力，大压力， 系啊，系啊，可以逐样，你可以 elaborate 去 share 下。 系啦，讲下今次做歌，系咪真系首先一样嘢就系以往做歌嘅方式系先有咗个 beat， 有咗个底之后先开始写词，而今次就调翻转嘅咧。 是啊，以往是我前两只碟的 producer 就是 Canvas 啦。 是。 Canvas 就通常整完一只 beat， 然后我就写词，咁然后再俾返佢稍微细微啲嘅編曲咁样，咁然后就出街啦其实只歌。 是。 而家是我真係由零到一，就係真係同隊 band 一起鬥出嚟嘅。其實係即係每個禮拜三、就去 定期 指定星期三。 咁因為我哋都係需要扯嘅人啊，即係需要俾 框自己去 M 底嗰啲人啊，亦都要講 deadline， 所以 唔 set 就唔做啦嗰啲。 一定是这样放飞自我那些人、啊、然后就定期都会上 band 房夹歌，跟住开始斗究竟玩啲咩好，玩啲咩曲风好啊，所以是一开头都是啲乐手弹嘢先，所以其实真係、我諗由曲出发多少少，然后再根据个画面，好似啱啱你咁讲。跟住就开始创作咯，但而家就比较好啲啊，之前是好像听了一隻音乐，然后再自己要消化一下个音乐讲什么，然后自己再填一些词入去。现在就是其实由开始他逗紧条 line 嘅时候，其实我都开始已经有画面，所以嗰个效率系快好多、嗯。其实对我嚟讲，我都几 enjoy 呢种节奏噶，系， 因为你系听住个音乐点样诞生嗰个过程， 直头可以话诶，咁、不如嗰、那个 chord 唔好向上啦，往下发展啦，咁样我可以即时可以调整到啊，咁样、哦，所以比较最。比起其实比起以前仲自己啲。 咁呢一首有冇话系几耐之前即系同一班乐手 jam 下 jam 下 jam 起咗噶啦？已经呢首岸系 年头本身系都系 canvas 只 beat 嚟嘅，其实 系系。 咁然之后但系中间好多修改啦，包括词都系啦。 系 然后其实我有少少可以分享嘅嘢就系，其实一开头我写咗头几句啦，跟住然之后其实系写唔到落去嘅，咁谂住抌低一排先，咁样跟住就写翻，咁咁啱就系嗰排就系乌克兰啊，咁然之后就觉得唉，不即系好似由2019年开始啦，咁就到而家，其实好似个世界各地都冇乜变过，只系发生啲。唔开心嘅嘢只系喺唔同地方度出现，但其实呢个世界都系 keep 住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就想写一只俾到人希望嘅歌，但系就唔系嗰啲大爱， 系 嗰啲希望啦，大愛 嗰啲， 咁就係反而係因為我哋喺一個好絕望嘅地方，所以更加要有希望咯。嗰陣個 concept 係咁樣嘅。之前上一隻歌 Giggle 咧，我有講過其他訪問啦，就會有講過。比起淺藍色嗰個階段，其實係比較活得開心咗嘅，因為係有啲嘢睇透咗少少咁樣啦。但係就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除咗我要寫開心嘅歌之餘，都要帶翻少少嘢俾呢個地方。係作為一個創作者，就算你想唔想都好，但係其實你應該要有一種使命感或者抱負啊，對呢個地方。 系， 咁 even 你想唔想都好， 所以就即系就会呢啲各样嘢加埋，头先再讲，即系嗰样嘢 click 中就哦系啦，即系有感觉，跟住就开始去 系，然后就开始写到一半，跟住就咁啱就要开始新嘅 EP 啦，就要开始整歌啦，咁跟住就同对 band 一齐夹啦，咁跟住就延伸到慢慢延伸到呢个版本咯。而家就 咁，当你去做呢首歌嘅过程当中，有冇都将头先你最初写呢首歌嘅初衷或者啲画面，就先同啲乐手去分享咗，等佢哋大概去 feel 下啊，其实我哋到底要玩嘅、要弹嘅系一啲点样嘅嘢呢？ 一定有講過嘅，其實只係將啱啱同大家講嘅說話 copy 翻一次俾我聽， 所以佢哋都係聽過嘅，所以佢哋唔使聽呢個訪問，因為佢哋已經聽過啦。 佢哋已經聽過啦，我哋就喺坐喺 band 房嘅 sofa 度咧，其實咧就我寫到一半噶啦，咁咧但就 棘住咗 烏克蘭啦，咁樣係都係同一樣嘢嚟嘅。 係咁，但係嗰時一諗係咪係以呢一隻歌開始啊？定話其實係諗成個 EP 嗰個 concept 去開始？ 我比较偏向其实之前嗰两只碟同呢只碟都系一只一只歌咁写，咁就反而我嘅碟其实不嬲都系唔系比较偏向概念大碟，可能有一个 concept， 然之后写曲目啦，而系比较偏向系嗰一个阶段嘅我自己，咁就其实好明显睇得出嗰个阶段究竟我系，如果简单啲讲，其实系喜怒哀乐啊，即系你 feel 到我大约我系咩情绪咩状态咧，所以。我一路寫，而家其實寫到差不多都埋尾啦，即 EP， 跟住發覺自己好似都想唔想都好，都大過咗，即係會諗啲嘢，開始真係可能再闊咗啲，唔單止係自己，或者嗰個野心大咗啊，想帶到一啲信息或者。比其他人咯，同埋因为系我今年其实我转咗环境啊嘛，我签咗新公司啦，跟住接触到好多以前个圈子唔会接触嘅人，咁就比较我谂系比较商业啲、比较 pop 啲嘅人，咁然后发觉自己反而签咗公司之后咧，签咗新公司之后我。个心态变得越嚟越 indie， 唔知点解，因为觉得好似好多我自己唔理解或者觉得唔健康嘅现象喺呢个圈子度，喺一个音乐圈度啊。咁但系如果再讲，好似比较敏感啊。但系 虽然我哋最中意听呢啲， 系咯，咪后讲，咪后 讲。但我哋都明白，系你系身在其中，你会更加感受得 重。系咯，会觉得做一个创作者唔可以呃啲听众咯，即系或者系要做一啲代表到香港嘅音乐啊。或者可能我乜嘢系香港嘅音乐，就系其实系有香港特色嘅音乐，譬如可能我会呢只歌会开始融入咗少少J rock 啲嘅元素，即系架仔 band 嘅元素，咁但系啲人就会话啊，点解咁样都叫有香港特色咩？但系香港特色就系 multicultural 嘛，其实就系融合唔同嘅风格，所以唉。要代表香港，或者要唔止淨係香港呢個市場咯，你要推出自己嘅音樂去到國際，你要同國際接軌咯，而唔係去抄人啲衣著、抄人啲作品、抄人啲 design， 然之後再呃啲聽眾，因為總有一日啲觀眾係會醒嘅，就好似。 係係啊， 呢排咁啦， 係係會知道。咁會唔會啱啱你講嘅嗰樣嘢就係你呢首歌嗰、那個案，你好想登嗰個案、嗯、就係頭先講嗰樣嘢。 係，如果官腔啲嘅講法啊，普通訪問咧就會最官方嘅答案就係、是、即係希望大家都抱有希望，揾到屬於自己嘅岸啦。 耶、yeah, ！跟住仲係多謝 Triple G 大家攞住能量。 呢首歌係一首大愛嘅咁樣，係咪？就會咁樣啦。 我哋最中意係先聽完官方再聽另一個咧，咁有個對比就最正啦。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嘅 揾自己目標啦，行啦，係啊，年輕人、嗯、啊，係咪年輕人都好啦，總之相信年輕人，相信大家。相信香港系系， 嗯，咁喺跟住另一样就系我头先估嗰样，即系可以再细拆一啲呢首歌嘅编曲上面所拣选乐器、嗯，因为其实唔同部分前面可能系即个吉他啲 funky 啲嘅，跟住中间亦都会有头先讲嘅琴啊、小提琴啊、个欧操仔一啲，即系我会形容唏嘘啲嘅电吉他走啦咁、嗯，即系呢个设计唔同部分有乜都 share 下嗰啲谂法。 因为我自己譬如写一只好开心或者好正面嘅歌，其实自己个諗法都系比较麻烦啲嘅，因为我系嗰啲麻烦啲嘅处女座 啊。哦， 咁就开始觉得，就算系开心嘅歌都唔可以一味咁开心，好似唔够深度。 嗯， 即系临尾都要中后段都要加少少，觉得有啲感慨啦，或者唏嘘少少嘅感觉。咁然後就係、是、所以就寫咗嗰段 pre-chorus 啦，可以叫 pre-chorus 啦。咁然之後，其實嗰段兜兜轉轉嗰段咧，其實係我臨到錄音之前嘅兩三日先寫起嘅。係、 嗯、 一路嗰八個巴係空咗喺度，我係覺得，因為呢個位置其實係就雖然比較短，但係一個好點睛或者係好。总结嘅一样嘢，所以我谂紧，我应该用咩字去总结咧？所以我最尾嘅总结就系、是，前一 part 系讲希望，然后就系、是，但我哋其实都喺度兜兜转转，然之后，去到下一个阶段啦，我自己都咁，譬如就系左手嘅圈，即系讲紧结婚啦，跟住头上嘅圈，即系讲紧我哋做天使，即系我哋会死去，会离开啦，咁样，然后就系、是、我对希望对呢只歌嘅总结啦。我都经历过啊，嗰啲啊自己好唔开心，或者有啲嘢过唔到，但系而家我系比较。就是话看淡咗啲，看轻咗啲，所以我自己活得比较可以开心嘅时候，我都想即系同受紧苦嘅人， 系 都可以勉励一声，就系、是、我都试过，我都过咗啦，系得嘅咁样。 嗯，系。所以你自己嗰个兜兜转转，最后决定咗之后，所以个琴都会做嘅。啱、嗯、啱我估过一样啦。 系啊系啊，嗰阵系谂紧，不如变一变奏啦，即系俾个琴喺度叮叮叮叮叮叮叮，系比较有嗰种感觉嘅。 系啊， 系 都几出啊。 系同樂手溝通同埋同樂手一齊做歌嘅一個好大嘅好處啦，就係、是、可以即時就話我呢 part 我大約係想要咩 feel， 咁其實佢哋提議嘅，咁、 嗯、 不如可以咁樣做喎，咁樣跟住我話 OK 就咁行，就係就咁。 咁跟住另外有一 part 就係一個中間位置一個小提琴去有一段都容許佢跑做一個主角啦嗰、 嗯、 段，咁、 嗯、 嗰、 嗯、 一段有冇嗰個情緒去到嗰個位置？你嗰陣時係諗緊即係點樣同樂手夾啊，或者即係直情揀啲小提琴本身咪都有一啲諗法咁樣咧？ 即係我比較中意弦樂嘅嘢咯，小提琴、大提琴咯，其實就係兜兜轉轉嗰、那個 pre-chorus 係有啲唏噓嘅感覺，或者有啲感慨嘅感覺，而我想隻歌。之后嗰 part 系可以揾到出口啊， 嗯， 系射到出嚟嘅，即系嗰种情绪， 系当然我完全明白。 嗰个抒发就系、是其实反而嗰、那个情感摆得最重，反而系个 string 度啊，即系揾到出口，究竟系咩感觉咧？所以俾身边啲人听，去到 string 嗰 part 都系不其然有啲眼湿湿，即系我比较主观啦，因为我系有其他情绪嘅，即系可能好辛苦做完只歌啊，有其他，但系其他朋友有 get 到就，我觉得都系我想做到嘅嘢，系开心嘅，好、嗯、开心，系。 咁所以呢個成首歌嘅製作會聽到嗰啲心思位置啦。咁喺一個 music video 嗰度啦，係咪 repost 過？係呢一個係因為我冇機會睇到本身，我一睇就已經係 repost 嘅版本啦。係、有冇嗰個原因係因為咩 repost 咗同埋新舊嘅分別在於？ 新嗰個版本係一啲大家一定聽唔出嘅分別，係喺音樂上嘅，喺音樂上嘅。譬如其實係 intro 入到去正歌嘅一個 fill in 嘅位啦。係 啊， 其實都可以喺度表達。本身係唔諗住講嘅。 哦，係啊， 係啊，本身。 哦，我估啊，不如 okay 我估啊。我諗要估個唔同就係因為我哋聽 studio 版本個 intro 就已經一嚟就鼓聲，但係你個 MV 前面係將個一個可能比較 catchy 啲嘅嗰 part 喺前面 fill in 咗落去， 係嗰一 part fill in， 然之後其實就係、是、不過我問身邊啲 friend 咧，全部都唔覺嘅，除咗我同樂手之外咧，全世界冇人覺的。咁但係創作者你知道佢有自己執著啦， 係 嗰度已經可能儲咗少少可觀嘅 feel 數啦。咁但係我哋係做音樂，我哋唔係跑流量嘅人，跑流量留翻俾商業嘅人做，我哋。是做好对得住自己先最紧要、所以而家啲 feel 数都比较不堪入目啊。但系it's okay， 你累积嘅啫，时间嘅啫， 所以系 OK 嘅。 但系有冇话点解会最后决定想有一个咁样嘅改变，即系源自一个点样嘅原因去加翻呢一段落去咧？ 其实本身系谂住我 YouTube 版同埋 Streaming 版唔同啦，咁样就 OK 啊。本身都唔发觉嘅，系出咗之后，大家听下。是不是那裡那個位置好像有點少少出事，但是問外面的人就是說我沒事啦，這樣但是我們自己幾個都硬是認住有事，我都是一個任性的人， 有時是這樣你知道即最重要簡單，如你的mon呢有條痕在，你知道了你就永遠都認住他在這樣， 所以多謝公司都給我 是這個是真的是 咯，就算這個世界只剩我和我的 band 發覺到其他人唔改，我哋都會改嘅。係啊， 咁所以跟住呢個係嗰個改個位啦。咁但係呢個 MV 本身嗰個 storyline 後面嗰啲就都係即係嗰個發展。咁、那個故事上面因為有幾個角色，包括你啊、另外兩個男仔、三個嘅一個 storyline， 咁係咪都係即係一個點樣嘅構思嚟嘅呢個故仔？ 其實本身如果我寫呢隻歌，諗起個場景其實係喺架船度啊。 OK， 喺架船度即係好大風大浪啦，咁你當係日頭嚟嘅，大風大浪，然之後個遠方有個岸，上面有燈塔咁樣啦，即係一個咁嘅畫面啦，咁就開始見到有希望啦，見到有曙光咁嘅畫面，然後就開始同導演傾啦，同 MV 導演傾啦，咁跟住佢話如果太面咁樣講翻，好似喺船上面就太合理啦，咁樣又唔夠型啦，咁所以。所以他就捉了我几句歌词，就好像飘荡啊，同埋希望呢两个最主要的 terms， 然后去谂，所以中后段会有木棉花。木棉花你当好像蒲公英一样啦，即系会随处飘荡，亦都是希望的象征咯。特别shadow 导演啦，阿辉啦，同埋台前幕后啦 ，teamwork。 系，我谂到你成只EP 之后完成咗，那个感受应该亦都会好大。你啱啱完成咗一只，都已经有呢啱啱以上嘅嘢嘅时候， 那个发布会我系想前一 part 其实系用翻我之前对 band， 但系最后只 EP 我系想揾翻所有乐手帮我整呢只碟嘅乐手换个班底，然之后就出特别一 set 咁样当一个系、哦，即系唔系压系啦。 明 系有 个转变喺度， 系啊。 有冇预计呢只 EP 会几时会有机会面世，大家可以听到呢？ 我会有四只歌，然后下个礼拜就录第二只啦。所以我谂最理想可以喺12月，今年内咧，今年内 都系逢礼拜三一起去写紧歌咁样系咪噶？贴住呢个进度， 呢个系唔会完嘅呢样嘢。 咁样听到好似好浪漫，但系有啲位咧，真系去到就系话。